喂，哥仔，搞紧咩啊？ 喂，我揾紧郁敏喺边度啊？ 咩郁敏喺边啊？ 咩啊？今日25号啦嘛，我揾紧郁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？ 吓咩？唔系1号先交嘅咩？ 你唔系唔知啊？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。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，嗰日先交，可能蚀咗1集噶。 哦，原来咁嘅新玩法。喂，又系月尾，喂，借部电脑嚟，等我自己交月费先。 喂，冇问题，攞去。 既然搞不同大家見面啦，我就歸隊咗成幾個禮拜啦，咁就要歸隊啊。咁歸隊嘅原因好簡單啫，即係要聽下兩位師傅講講就來年嗰個運程如何，係咪啊？但係未講呢樣嘢之前咧，就有樣嘢想請教師傅喎。就點解係豬年有豬瘟，鼠年有鼠疫咧？ 誒認曬啦，十二生肖中國人設計十二生肖嘅時候真係好叻嘅喎。嗱，除咗龍之外，依家好似都唔見有啦，係嘛？咁或者啲科莫咧，拉多龍、科莫多龍嗰啲叫真係龍，其實就唔係龍嚟。但大家唔知道有冇發覺到咧？逢新十二生肖一出年嗰年，好似雞咁啊，有禽流感啦，鼠又有鼠疫啦，豬又有豬瘟啦。甚至乎嚟講，你話九年都好啊，九年嚟講咪引起好大嘅一個衝突，咪廣西嗰個 狗肉 節啊嘛，好多外國人啊，好多香港人啦、啊，去拯救啲狗噶嘛，咁嗰啲狗其實就真係殺咗好多嘅、嗯。但若果唔係話有啲有心人嘅話，可能仲死得更加多。所以咧，基本上一十二生肖一出現嗰個年份，同嗰個生肖有關嘅動物嚟講，都有災，可以咁樣講。 但係一般嚟講就。不是咁定负面嘅，但系好似呢两年好似差咗啲喎。 系啊，差。咁我哋成日都咁讲啦，即系有时咧个流年咧，其实有啲嘢好，有啲嘢坏嘅。咁啊，但系好似己亥咁样，咁唔好嘅比较多啲咯。咁咁、其实来年嚟讲都唔见得好好，咁我哋又可以咁样去睇、嗯。但系我哋都要正面啲去面对咁解嘅啫嘛。 系啊。嗱，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咧，譬如话今日我哋都讲即系春年流年啦。咁但系如果譬如你即係都預知嗰、那個立春八字啦咁樣，咁點解唔早啲話即係我哋講曬十年咁樣，或者講曬20年、100年都講曬嘅照計，咁點解要留翻即係喺嗰個年嘅即係年頭之前去講咧？ 即係好似易經咁，你點解會有罪卦轉咧？就係話你一支卦之後就變卦先再落去噶嘛。咁啊咁早去泄露天機，而且嚟講咧，術數咧有時都要與時並進，因為你要睇嗰個年份同埋下一年之間嗰個時間、空間、地域嘅一種轉變。咁、同時間嚟講，又要審時度勢啦。咁我哋一開你話開，尤其是嗱，如果你話用呢種計算方法咧，用呢個直年卦咧就睇到一二啊。但係嚟講咧，若果用呢、這、一個即係流年嗰個盤去睇咧，有好多嘢咧係比照翻。即係往年嘅事咧，因為連續性 對應翻當時嘅事實， 而且我哋要講一講咧，就係話我經常都會講咧，咩叫做本氣、中氣同埋餘氣啦，就係話當呢一個豬年嘅餘氣咧，佢係會喺帶入去呢個鼠年年初嘅時間噶嘛，咁、尤其是喺互相去影響嘅、尤其是好似喺年尾嘅時間咧，豬年嘅年尾咧出現可能老鼠嘅鼠疫已經開始嚟緊嘅喎。咁咧就，但係個豬瘟嚟講，未必會降温喎。咁、可能咧，豬瘟咧去到咧，就係、話去到正月啦。咁如果阿黃師傅啊八字會睇到啦，刑沖合害出現嘅時候咧，個豬瘟就會走啦。咁、但係接住上就係鼠疫啦。 咁佢呢個我相信都有啲根據嘅，因為點解而家啲疾病咧會多得咁緊要咧？我相信同個全球暖化開始有關。 哦，這個一定。 譬如話我唔知道大家昨日前兩日有冇睇新聞咧，就係、喺西伯利亞度整咗只唔知係狗定狼出嚟啊嘛，成萬幾年前。咁咧就點解會咁容易揾到？因為融咗雪啊。 係啊。 咁融雪咧就係、嗰啲埋喺地下好深嗰啲細菌或者病毒咧，佢就而家即係散曬出嚟嘅。咁我哋。即係人類得即係有文明個歷史得嗰幾千年啦，即係話我哋去有抵抗呢種咁嘅病毒嘅免疫能力咧，基本上就冇嘅。咁所以我都好奇怪啦，即係鼠疫，大家記得啦，就喺歐洲歷史嚟講咧，就係中世紀一個好重要嘅 黑死病 事件嚟啊。改變咗好多人呢、宗教上啦、政治上啦、經濟上啦，成歐洲咁嘅改變。咁但係照計咧就。 而家衞生條件就好好多啦。咁、 嗯、 當其時點解鼠疫？因為啲人唔沖涼真㗎，呢、這個係真事。 呢、這個就衞生問題。 衞生問題。 我聽過傳統嘅中國人有啲人叫做四季涼都有喎。 係啊，咁照計咧，而家嗰個科技同埋醫藥嗰個進展咧，即係呢啲嘢就照計冇咁容易發生㗎嘛。係 啊。 但係好奇怪喎，即係竟然二十一世紀有鼠疫啊！我都幾夾。所以有時我覺得就科學咧就唔能夠解釋得曬一齊嘅，即係。你有個生肖你就出翻呢啲嘢出嚟，仲要咁硬添， 有時間唔使嘅。 所以我哋咪玄妙之門就係咁圓啦，非常之圓。 係咁喺呢個問題上面，我上面想問兩師傅啦，即係來年係咪話人類嘅健康都容易出現問題 咧？嗱，明年嚟講咧，其中一樣嘢就問得好啱啦，因為若果我就用紫微四化啦。嗱、 嗯， 天同星化忌咧，天同星咧就正正係講緊現代嘅健康食品， 嗯、 一化忌。的話咧，連健康食品都出現問題。咁你話大唔大劑？本來咧就係話健康食品就係話要令到你身體健康啊。但係健康食品嘅出現咧，係會令到你反而唔健康嘅。啊，舉個例子嚟講啦，咁啊，即係又有啲朋友啦，咁啊曾經喺內地咧就買過一啲健康食品翻嚟嘅。咁我就好奇怪，俾人哋睇，即係俾啲專業啲嘅中醫師一睇。假嘅，咁嗰啲咧，佢話食咗咧，你又未必會死，但係對你健康一定會好，會咁樣。咁啊，天同化忌嚟講咧，係特別咧，就喺健康食品嗰度，將會可能會出現好多問題。 咁啊，阿黃師傅咧， 都係啊。譬如好似嗱，一陣我哋都會講到呢、這個立春八字啊嘛。咁其實個八字都已經有顯示到喺啲。食物類或者一些叫做好像你講到就健康食品、 嗯、 真的會出現一些健康問題，因為在個八字盤一字論開到給大家看就會更詳細解釋，因為都是它都是忌星來的、 嗯、 逢忌星的出現就是即是不好、啊 嗯 啊、不好，那很自然我們就會向負面那方面去一個推算， 是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、啊、但我想即健康食品咧，大家一定要去睇睇個品牌先啦。 係 嗰個你又唔識係嘛？啊，即人哋講俾你聽，咁你又唔好信曬係嘛？一定要自己做少少網上嘅搜查先啦嚇。咁、啊、特別係嚟自中國，大家都小心啲。 我最近咧睇到一個中國大陸嗰個片咧，我覺得佢哋啲化學全世界第一嘅真係。佢、 嗯、 哋可以用一啲咁嘅合成嘅化學料咧，可以整到啲牛丸啊、嗰啲豬肉丸啊、魚蛋咧。同你食緊嗰個口感、味道，甚至更加好味，係一模一樣。哇！我睇完之後真係好恐怖，即係呢一段片真係。 咁唔使就得㗎啦。啊嗱，就大家都感受到啦。譬如話今年去到十二月，政府就公布啦，就嗰個零售數字係有史以來跌幅最大。 嗯， 有史以來，即係從我諗沙士都未試過咁跌得咁緊要喎。咁、嗯、我相信大家都好關心嘅問題就係、是，咦？好似香港啲經濟會唔會差咧？就即係大家如果落去市面，而家落去市面睇咧，就真係幾差嚇。即係尤其是我哋前幾個禮拜都講過，即係飲食業都係 飲食業就一定受壓㗎啦，因為天同都係屬於飲食業啊嘛。 啊 啊， 咁就似乎會唔會出年年初都未會去，即係有個復甦機會。 其實應該下半年會好翻啲啊，因為上半年行金啊嘛，下半年行紙可能會好翻啲。不過都要睇一睇個八字流年。但係大體上嚟講，因為天同亦都係屬水，個福星一化忌咧，逢親行緊庚年嗰一年嚟講咧，就未必話喺係叫做好動盪啊。其實就係話市面比較凋零，同埋個經濟咧就會滑落。即係如果推翻喺呢個十年前咁都係咁，即係唔見得話會好，一定會有好多波動。但我亦都曾經講過啦，因為依家嘅應變能力就應該就比較強嘅，即係你話若嗰個政府嘅政策嚟講推出嚟，係對於個市面係有一個好正面嘅做法嘅話咧，就應該咧就係話差就差㗎啦，但係應該就唔好俾佢咧就惡化甚至更差。 但係啲樓價好硬淨喎，我成日走嚟睇樓。 我哋都咁講啦，因為咧嗱太陰咧就屬於田宅宮㗎嘛，即係太陰咧就化科啦。個樓市咧就未必會跌添，甚至乎可能有少少升幅，即係好穩定啊！即係基本上我哋 睇佢依家都，即係如果要四化去論嘅話咧、嗯，因為太陰嚟講佢化科嘛，咁、佢化科星就唔係話代表賺好多，但係可能有少少微利，甚至係個波幅好低，好少啊，即係睇落都 係。但係呢個會唔會用另一個解釋、就是，就係即係經歷過咁多次金融風暴啦，或者呢啲樓市嘅波動啦。你看出面咧，好個機率好低嘅，即係佢唔係做多按揭啊，所以人亦都唔係攞嚟炒，所以變咗你就咪跌咪跌咯，我 hold 住先啫嘛。 因為佢自住咯， 係自唔係，或者佢就算唔係自住，佢都有能力 hold 住啊。佢唔係攞嚟， 因為 佢冇佢唔係按啊嘛。 你上個月啱啱 孖展負得到咧，咁講。 上個月， 但係我又咁咁，我早排睇過睇啲寫字樓，咁啊同啲做地產嗰啲傾開，咁佢哋。他哋有同，即係佢哋有一個好真實嘅 feedback 俾翻我。我問佢，其實啲樓價有冇跌咧？佢話其實有，尤其是買賣。佢話租盤又冇乜點跌啦。咁我話喂，咁如果買賣跌咗幾多？佢話其實有三成嘅啦，有某啲去到， 那個、即係唔係全部 transaction 係 啦，係啦，佢話俾翻 有價冇市， 係啦，有某啲樓盤佢係已經有其實有跌咗三成嘅啦，只不過就。冇乜點公開，因為佢所講嘅就係話主力都係喺個買賣盤嗰度啊，咁啊租盤嗰啲咧，其實就有冇跌幅有嘅，但係唔係話好多， 孖展唔會好多，幅度唔係好大。 咁所以你話有冇跌咧？咁啊真係可能好個別啦。 哦，咁佢而家有能力就係佢跌咗，佢唔話俾你聽咯。 但 係你 甚至乎可能 你九七九八年嗰時賣喎，大佬如果劈價係咁劈噶嘛，大佬。咁因為嗰陣時大家孭重曬孭重飛啊嘛。 孖展勁啊， 孖展勁啊嘛，你一跌，大家要就要即係、就是、要 cut loss 咯。咁另外一個咧就刁轉少少問題啊。咁睇下兩位師傅有咩高見啊？咁大家即係而家行街咧，見到即係第一樣嘢，一係吉普多啦。第二樣咧就係、是，咦，開始有一盤生意咧，大行其道喎，就是、劫公仔。 劫公仔係啊， 即 係劫公 仔。我哋呢度斜對面嗰度咧， 見到 嗰間鋪咧，就成年幾兩年，即係空置噶啦。咁一個劫公仔就。 大王花 唔係咁，佢咪佢租翻咯， 唔係你唔係你都要就係夾公仔喎，跟住另外嗰段百佳嗰度側邊又開咗間新嘅夾公仔喎，都 之前街都係 啊，好之前有間唱片公仔咗，又轉咗夾公仔， 好多夾公仔， 甚至乎連信和中心入邊好多夾公仔。 你點解釋呢個現象？ 嗱，我哋嗰陣時我哋都講過啦，近掛啊嘛，咪細路仔嘢咯，要賣係嘛？咁所以呢啲都係屬於小朋友嘅嘢，咁佢咪比較好啲咯。 好似彈咗玩，我見到彈咗玩 啊！同埋咧，有記得啊？我哋都有講過開話今年好多一啲叫做一啲叫做咩咧？細微嘅消費品行業， 我哋記得未講過，薄利多銷 係啦， 即係你做啲平嘅嘢啦。即係舉個例啦，如果譬如話高檔食肆一定撲街噶啦，但係咧做嗰啲 兩蚊店啊， 快餐啦，或者好似嗰啲賣電話配件啊。啊，深水埗好多啦，呢頭係嘛？咁啊賣呢啲啊，或者好似而家你話興夾公仔嗰啲，未住，即係多咗呢啲嘢係正常 嘅 喎。 深水埗嘅食肆都維持得幾好嘅，基本上都車仔面都又開多間啊，最有名嗰間。 車仔面差唔多，我諗都、啊、你如果係 又開多間， 暫時就淨係做車仔面都得啊，即係大家 四五十蚊一碗車仔面啊， 係啊，成六十蚊都有， 好貴， 真係貴， 好貴， 成碗車仔面， 好似食日本面咁食法。 所以有陣時就逆市奇葩啦，即係大家一定唔好放棄先。首先一樣嘢就係、是就算任何咁年代，佢即係點樣差法，一定有啲嘢俾你、啊、可以發展。 可以嘅、 好啦，咁嗱就我哋可以即係再睇一睇啦。就係、是其實我哋睇出年嗰個流年咧，有幾種方法嘅。 嗱，睇流年咧，就其實咧就幾多佢睇法嘅。咁我哋分開意同埋象啦。咁今日嚟講咧，又講一啲意方面嘅嘢，同埋有少少象數。上數嚟講係實質嘅行業咧，邊啲會好啲，邊啲會差啲。咁另外嚟講咧，就紫微斗數可以睇啦。咁我下個星期可能會開紫微斗數嘅流年俾大家睇啦。咁啊，好有趣嘅呢個就，咁啊，好少會咁樣公開講。咁另外有直連卦啦，我哋上次亦都講過出流圖啦。咁啊，八字嘅 通勝嗰啲， 八字嘅時空盤啦，啊，甚至有啲師傅用奇門遁甲啦，或者用立甲法都有啦，係嘛？文王卦亦都有。咁有好多種唔同嘅方式，但係如果 我哋所認知嘅一啲術數嘅數術咧，其實出嚟好似好夾嘅，都係差唔多嘅，即係好多嘢都好，即係大家唔會話相差得太遠嘅，有啲嘢出現、啊， 即係唔會話呢個方法就講緊另一樣嘢，就係第二個方法講講嘅嘢就同佢有矛盾， 係唔會太大嘅矛盾咯。要基本上開出嚟嚇，咁啊當然要個技術要啱啱好先得咯。 咁其實都要靠演繹嘅， 演繹 都好緊要。 你見到 個表態到知道嗰個字代表啲乜嘢，表達到出嚟嘅， 同埋必定有正有負噶嘛。 係啊， 即係一定有好，一定有唔好， 一定有好有唔好 嘅多定唔好。 即係我哋若果我哋咁講啦，大體上我哋上次咪用咗六十年前、120年前咁樣去睇己亥年，將個歷史嘅嘢講翻曬出嚟。逢親行到呢個己亥之後，就庚子跟住辛丑，其實都唔好嘛。如果我依家幾多日庚子有賠款噶嘛，辛丑又立咗條條約啦，係嘛？ 庚子年係至1900年嗰年啦，庚子年一個好大嘅 1900年就義和團， 係咯，就好大嘅一個事件嚟噶嘛。 跟住咧，再行翻任人咧，就開始會好翻。即係香港嚟講，或者我哋整體中國嚟講咧，未來幾年嚟講咧，都要面對比較艱難嘅挑戰，可以咁樣講。政治啊、經濟啊，都會有好重大嘅改變咯，可以咁講。 係，咁我哋可以賣個關子先啦，因為講到國運啊，即係比較嚴肅少少嘅，我哋諗翻啲即係比較嚴肅嘅時間去講啦。咁但係即係阿天師傅嗱，你自己去睇嘅時候咧，即係我哋講翻話，譬如以往去用呢個紫微斗數去睇咧，佢嗰個命中率有幾高咧？ 咁基本上我哋大體上都有八九成嘅，有但好似舊年如果翻翻睇翻我哋嗰、那個， 我哋呢個節目啦， 因為我舊年咧就講啲好細微細眼，紫微講啲好細微細眼嘅嘢嚟講嘅。如果大家再重温翻都睇到幾多噶啦，基本上都，因為最重要就係因為出咗街嘅啦， 其實都矛盾嘅，你講呢啲準都係嘛？你都唔想望呢啲樣嘢準嘅，其實當時睇到都，不過真係發生咗就真係發生咗。 咁啊，你可以講講就來年係點樣 咧？好啦，我哋睇第一張 PowerPoint 先咧。嗱，因為上個星期咧，我同阿黃師傅咧就即係同大家講一講咧，就話我哋會送呢個清淨水啦。咁講咗一次，原來咧因為有好多朋友咧唔識上 Facebook 嘅，甚至乎係唔知道我哋原來有個預約電話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一出咗之後嚟講咧，就好多人打電話嚟啦。咁我哋上次咧就係25支嘅水咧就已經有名花有主啦，可以話。咁我哋見到個反應幾熱烈咧，第二階段我哋都會批榴蓮、紫薇同埋批八字，我哋都會繼續送出去咁樣嘅，甚至乎咧就可以話我哋慢慢咧可以做多啲之後可以請翻佢都得，佢咁樣。咁所以嚟講咧，就大家就暫時唔需要話揾唔到我哋啦，因為我哋嘅電話就喺呢度，可以打俾我哋同事就聯絡佢，睇下點樣安排就得噶啦，好冇？咁我哋跟住嚟講就 有啲淨係聽嘅有，你所以一定要讀埋出嚟啊！個預約電話 6998-4941天元解密，咁就得噶啦，好冇？咁我哋進入正題先啦。咁我哋跟住就開始咯喎嗱。今年嚟講，明年叫庚子年啦，即係老鼠年啦， 金鼠年 啊，咁啊叫金鼠年啦。咁嗱，金鼠年咧就好得意嘅。金鼠年嚟講咧，即係嗱同太陽化禄有關啦。因為今年嚟講咧喺天光裏面咧，紫微斗數咧，其實就講緊咧就四化。咁啊，太陽化禄就本應就梗係當然係好啦。咁我哋先睇咗正面先啦。即係其實嚟講咧，用四化咧，其實最重要咧就點樣去睇，即係等於你買馬一樣啦。嗰、那個太陽化禄嚟講咧，就要拖戊曲化科，再拖呢一個太陰化權，再拖呢個天同化忌，咁啊整體去演繹嘅。咁但係嚟講咧，如果咁樣拖法嚟講咧，咁啊個出嚟咧就可以咁講啊，講好耐噶啦。我哋大體上就話講一啲原則性同埋一個大環境嘅問題。咁啊，太陽係代表乜嘢咧？咁啊，太陽咧，咁啊代表咧，咁啊梗係陽光啦、温暖啦。一太陽化禄嚟講，就梗係正面嘅，代表咩？代表啊關心啦、暖心啊，關係非常之好。因為太陽係最好嘅、最公道嘅，照遠亦都照近老人家或者細路仔啊，任何人任何嘢咧，佢可以照耀到嘅地方，佢都照。咁啊，所以太陽嚟講係非常之公道嘅。咁好啦，太陽一化禄就當然係正面啦。咁啊，太陽化禄當年嘅從根嘅天光嚟睇，會代表咗乜嘢咧？嗱，首先就代表咗改革嘅。 代表改革乜嘢？太陽嚟講咧，喺呢一個物象方面嚟講，其實真係真真正正係代表政府機構同埋整個政府，甚至乎嚟講一啲大型嘅機構啦。咁我哋預言咧就係話，明年嚟講咧喺香港咧，可能政府啦一啲大型嘅機構咧會有啲改革，重大嘅改革，革新啦咁樣同埋革除。咁太陽化禄點解突然間會寫個寒冷呢個字咧？因為庚子年，因為金係縮煞啊嘛。代表了寒冷，咁即系话虽然系太阳系好暖嘅，但系当中嚟讲咧都藏咗一啲比较寒意喺度啊。 水冷金 系啦，咁同埋呢个根嚟讲咧，亦都代表系杀伤啦、寡言、不合群。不合群嘅意思就系话可能咧个关系唔系咁好，个关系从乜嘢咧？同个政府、同个社会之間嚟講咧，可能咧唔協調嘅意思啦。嗱，仲有一個係翻臉無情啦。咁呢啲可能咧就嚴重咗啲啊，咁樣形容。咁即係話咧，政府裏邊嘅改革，即係會唔會話大家咧出現好多意見嘅分歧？我哋可以咁樣去睇啦。咁我哋都太陽咧，亦都代表一種能量啦，同埋靈氣。咁啊，太陽化禄嗰一年嚟講咧，就好多人咧突然之間啊，去追求一啲靈性嘅生活嘅。希望咧喺身心靈方面咧就去改善自己，同個心態上面去改善。因為太陽化禄再加呢一個天同呢個化忌嚟講咧，其實代表咗咧喺社會嘅氣氛咧同埋人民咧係唔係咁開心嘅？因為咧就天同化禄咧係天同化忌咧，天同星咧係福星，我哋都講過好多次啦。香港其實就係、是天同星錯命啦，天同星一化忌嗰一年嚟講咧，未必話。個經濟差而令到大家唔開心，係可能喺其他方面嘅嘢令到大家好唔開心啊！即係個社會個心態上面啦，社會嘅氣氛上面啦。咁若果我哋從呢一個病方面嚟睇咧，太陽化禄咧比較出現咧就係其實心血管嘅問題會比較多，尤其是嚟講係動物神經，動物神經啊，唔係動物神經啊。咁另外會出現一啲異狀咧，頭咧，因為太陽係講頭部，可能好多人會頭痛啦，濕氣比較重，肺疾。咁如果喺行業方面嚟講，太陽化禄嚟講咧，會比較做得好。嗱，我哋咁啊，每一年嚟講都有啲行業就比較突出啲嘅。咁太陽咧就屬於電啊、火啊方面嘅嘢。咁喺能源方面咧，即係講緊石油啊、電力啊。咁通常呢啲都比較穩定啲嘅，你嘅人唔開心，你唔會熄曬啲燈噶嘛，係嘛？咁都唔會熄電視噶嘛。咁可能呢個咧就比較穩定啲啦。咁啊，因為咧就今年嚟講咧就係講緊礦業啦。礦業咧就由以呢個金方面，好似我年初所講啦，己亥年嚟講咧，今年嘅金係會升嘅。咁啊，結果係11,000+啊，升到依家係15,000+左右咗。咁啊，因為咧就係避險。咁啊，太陽亦都係代表高價嘅奢侈品。咁啊，高價嘅奢侈品咧，即係有啲珠寶啊、主題樂園咧。點解會珠寶咧？咁我哋都會見到咧，其實今年嚟講，雖然係社會氣氛麻麻地，但係咧結婚一樣咁多人結婚嘅喎。咁亦都好多人咧繼續去買啲金器啊嗰啲咁。其實本土好似最近出嚟講咧，就真係賣金嘅，好似佢哋嗰個錄得嗰個跌幅都幾大下。咁咧就但係本土嘅咧，因為我前嗰排都去買過金，咁啊佢哋都話本土人嚟買金咧就比較多啲嘅，咁啊同時間因為需要嘛，好啦，太陽嚟講亦都係代表咗啲好大嘅主題樂園啦，或者寺廟啦，咁啊其實都好容易解釋嘅啫，因為天同化忌咧，大家唔開心，好多時都可能都會上去廟宇嗰度咧就祈福，咁啊另外一啲行業嚟講咧就係牙業啦，牙科。咁啊，重工仲有五金啦，造幣。嗱，呢個造幣就好個人嘅，造幣嚟講用現代嚟講就應該就唔係啦，可能會出現大量嘅銀紙喎。咁啊，呢個情況嚇。咁啊，另外就玻璃啦、光纖啦、電信啦、鐘錶行業都可能會幾好嘅。電力嘅尤其是啦，咁啊會出現一啲改良性嘅產品啊，尤其是喺軍事方面啊。咁啊，再落嚟咧就係一啲運動用品啦，或者一啲嗰啲叫 gym room 啊，叫咩健身室啦。 呢個好多啊！啊，呢而家開24小時， 係嘛？ 其實24小時係多餘嘅，你夜晚晚邊個做 gym 啫？你冇健康咁，你做 gym 就係為健康。 咁樣嘅， 係嘛？你點解凌晨走去做嘅？ 你調翻轉睇，嗰個 gym 房冇人嘅。 係啊， 係。 佢冇 staff 喺度嘅。 係啊， 佢俾部機你。 任你做啊，前 面有間好多間，因為我最近有個都我同佢傾開，佢都坐喺呢個又係頭先我哋講漏咗嘅， 就除了極光計之外，而家開好多健身， 咁即係好似自助式咁。 就係啱啱就應啦，即係太陽化落代表個運動器具啊嘛，即係健身室啦。咁啊會比較上會做得好少少嘅。咁啊可能咧明年咧好多人咧會放棄咗34个轆咧，多啲揸電單車啦。咁啊喺呢一個飛行航空器方面咧都有好多改善嘅。咁啊以前有打字機，依家冇啦咁。咁啊。即係打字嘅機器可能會催神出身，就係講緊咩咧？可能學習嗰啲啊，學字啊咁樣。咁啊，政府同公家機構咧就會有好多改善啊、改革方面嘅嘢，即係太陽化咯。咁啊，呢啲係基本上係有啲係正面嘅，但係因為咧就今年嚟講咧，我哋可以咁樣講咧，就話暖中就藏冷啊，即係話暗地裏都有啲冷嘅寒冷啊，出現啊。咁跟住我哋喺武曲啦，武曲嚟講咧就係屬金嘅，武曲嚟講就係財帛主。咁化科嚟講就梗係冇化禄咁好啦。化科嚟講咧，嗱呢個就可以演繹翻從經濟角度去睇啦。呢個應該係金陽武任同，因為化權啊，我寫錯咗，唔好意思。咁應該就係武曲化權。嗱，武曲化權亦都係叫強制性改革啦。咁即係話咧，可能喺呢一個經濟方面啊，財金嘅政策方面咧，係會有所改變啊！咁啊，武曲嚟講係屬金啦，金嚟講咧就比較剛健啲嘅，亦都係主財帛。咁啊，化權星咧，即係話大家嚟講咧，都要鼓起勇氣去向前去揾食揾錢，即係揾錢嘅動力咧就比較強啲嘅，即係呢個年份。咁啊，亦都代表咗嚟講咧就權威啦。咁啊，尤其是咧就以一啲財金嘅機關咧。他哋所做嘅嘢比較多啲嘅，咁啊，但係嚟講咧，就有啲叫可能係啲強制性嘅嘢啦。咁啊，化權咧，其實咧有少少霸氣咁樣噶，即係有時我哋見到就算嚟講喺股市都係屬於金融界啦，都係嗰啲咁樣啦。咁啊，基本上香港依家嚟講都好多啲都唔知咩公司就可以上嚟上市嘅，咁啊結果咧好多都出咗事咁樣啊嘛，咁可能喺呢度咧就有好多調整嘅出現。好啦，喺武曲嚟講咧，咁如果喺從病方面嚟講咧，病理方面嚟睇咧，就都問題好大嘅，因為點解咧？就最主要就係同肺周邊嘅器官咧有關嘅，咁啊支氣管啦、拳骨啦， 你知唔知點解？因為呢排催淚彈多， 呢個嚟講，我哋就唔係用催淚彈去睇噶啦。咁我哋嘅清淨水又可以化解多少少。 我八字真係咁樣睇嘅喎。 咁你知唔知啊？我間接識得過就係催淚彈放之後死咗。 哎呀， 放咩？ 催淚彈之後， 我哋 中咗之後死咗。 我哋都見到有啲都有。 唔係，我真係 心臟病。 我睇八字真係睇一陣解釋俾大家聽，我點解會咁睇？ 咁我就用武曲化權去睇啦，因為呢個咧就係會出現咧，因為點解咧？武曲嚟講屬金咧， 金係肺嘛， 佢都係主肺啊嘛。咁肺周邊嚟講就好多出現一啲衍生出嚟其他啦，嗱支氣管炎啦，肺經出現問題啦，咳嗽啦，勞傷啦，落血啦，甚至出現有鼻竇瘤啊，鼻竇瘤嚟講咧即係發炎。 好大鑊，鼻竇 大鑊噶呢一個嚟講，咁啊另外嚟講就係大腸啦、肝旺咧，即係肝經啦，咁同埋武曲化權咧，因為武曲咧都係屬於金嘅演繹啦，咁屬好多由金屬嘅器皿啦或者汽車咧所造成嘅一啲意外啊，即係環禍好多啊。嗰啲環禍嚟講，你譬如即係舉個例啦，可能突然之間在上面跌了一盆花、或者一些鐵器落嚟 砸到 那次我走過突然間有個電飯煲跌了落嚟，好彩爭兩步，即係類似呢啲咁嘅環禍會出現很多咯。咁啊，武曲化權嚟講咧，行業嚟講比較做得好咧，嗱鑄劍啦。啊、其實我哋依家可以講，應該唔係講鑄劍嘅，應該係磨刀啊，磨刀嘅行業啦，賣刀具啦，咁樣，仲有金錢啦，金錢即係可能係金錢找換啦、金融啦，咁啊銀行咧都算係穩健嘅，基本上嚟講，即係武曲化權都，因為武曲化權嚟講，亦都係代表咗一啲強制性嘅一啲制度出現啊嘛。咁啊，軍工方面啦，咁啊，戰鬥武器啦，同埋有價證券嘅。咁喺武曲化權裏面嚟講咧，其實大體上咧就 比較弱嘅，一般嚟講，梗係冇曲化氯咁好啦。咁但係嚟講，都可以叫做維持翻個穩定嘅局面啦，係嘛？因為每一年嚟講，個股市都會有大起大落， 即係未至於， 未至於喺差得好緊要咁樣。咁啊，就但係嚟講咧，就喺疾病方面就真係要好注意啦。 我相信你就可以做個總結啦，就嚟緊應該有流感嘅高峰啦， 係會出現。 咁大家都記得啦，即係一兩年前嗰啲急症室嗰啲狀況咧，就 前年最犀利啦，爆曬啦，可以咁。 再加埋就係而家大家都懷疑，即係譬如周圍嗰啲氣體咧係咪有毒嘅咧？咁所以即係我相信呢個情況咧，大家一定要留意啊。咁啊，第二節再翻嚟再講吧。 好。